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訪各大小嘅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同埋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民風景同埋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 你都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日同你講一個議題比較有趣，就講翻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咁點解有個人就會覺得啊世代懺悔呢？所以就請嚟咧世代懺悔錄李嘉文先生咧，就係呢個專業嘅創辦人，會講下點解你會咁關注呢件事呢？你會諗翻點解我哋當年八十年代我哋會有咁多嘢發生而冇爭取到，到而家令到香港咁嘅局面？先介紹自己啊，李嘉文先生。 係大家好啊。咁我而家嘅真正身份咧，其實係一個長期病者嚟嘅嚇。咁啊，即係其實當年咧就唔係真係做歷史出身，咁不過咧就喺教堂嗰度做，咁啊接觸一啲年青人。啱啱就跨過咗2014年咧，即係大家知道嘅。即係佔領行動啦，咁跟住咧就係一段嘅時間咧，就因為身體嘅原因就退休，咁啊即係匿埋屋企休養嘅時候。 但你本身咧都係讀新聞嘅，係咪相關嘅？所以大家就唔係行外人，係行內人嚟嘅。 咁啊，當年其實讀咗新聞之後，其實發覺就唔係太適合喺新聞行業度做啊，即係。個人係比較反應慢啲啊！ 你唔係你好學術性啫，因為 咁啊，後來就變咗係即係變咗就係喺屋企寫作啊，睇下資料咁樣啦。 咁點解咁有興趣？即係諗翻八十年代，即係你覺得哇，上一代就因為嗰陣時嗰個機緣，我哋冇爭取、冇反抗、冇思考，令到今時今日呢個局面。點解會突然間喺雨傘運動之後，叮一聲啊！我發覺我真係要翻翻舊檔案，去揾翻八十年代主權移交前後所發生嘅事咧？你 嗱，其實話説咧，就唔係即係特登想揾八十年代講談判嗰啲嘢先嘅。最開初咧，應該係。關於呢一個嘅六四嘅燭光集會啊，即係每年喺維園嗰度咧，咁差唔多最開初我喺教堂度做，都會帶啲青年人去咁樣啊，即係我哋都會覺得 你就唔會覺得行禮如儀 嘅爭取一個嘅平反啊，或者係認同啊，咁當時係一個咁嘅諗法嚟嘅。咁但係後來咧，就一路你見到成個香港嗰個環境好唔同啦，然之後氣氛都唔同咗嚇。咁青年人呢個諗法亦都會改變， 冇錯。 佢哋對於中國政府嗰種嘅處理或者認同，或者係 情感 在台上面他们会觉得咦真的刚才你说的行禮如儀喂嗌咗喎咁样。咁而在与此同时最即令人有反应的画面我自己看到就是我们那代那些人或者一些即他们的长辈那些在当年百万人上街的嘛、 啊、 即很虚撼的嘛个个很关心的。如果嗰陣係咁關心，今日冇理由睇住啲嘢一路差落去，但係咧就冇做嘢㗎。 冇錯。 而佢哋對於青年人咧嗰個嘅反應咧最激烈咧就係話， 搞事 啦，唔認同中國啦， 冇 道義啦，連做個人都冇啦，係咪？有位社運大佬就咁講啦，先做人，跟住先係咩中國人或者香港人嗰啲咁嘅嘢啦。咁跟住其實就話佢哋唔係人啊嘛，冇血性嗱，坦克車咁樣碌過，係咪？你如果真係睇到嘅話，係一種咁樣嘅情況之下咧鬧。但係我就話。是不是那時候我們真的這麼有道義呢、又不一定是、因為你知道百萬人上街之後其實大家有份經歷過我們那代的人就搭飛機走咯移民咯成班走去拿新加坡啊拿哪裡移民搶那些表格的嘛好怕的嘛信心危機的嘛 沒錯 哇咁我就睇到，咦？點解我哋突然之間過咗一大段時間之後，個個咧即係上咗喺張台度，喺張凳度坐，摁摁腳就話：嗱，你哋啊冇道義啊，唔識咩嘢成啊！喂，仲要另一個畫面嗱，我係耶教啦，教堂嗰啲咁樣計啦，有啲咧就即係搭飛機就走噶咯，啲牧師啊成嗰啲咧就話去宣教就去歐美啦、澳洲啦嗰啲咁樣，跟住轉個頭又翻嚟噶咯。嗱，好多嗰啲朋友啊，嗰啲乜乜行家啊咩成嗰啲咧，就去唱人哋啲國歌喎、啊。喂，佢哋走佬喎，太平門喎，嗰陣叫做即係個個有逃生嘅機會。然之後佢哋嘅意思就話：嗱，我唔係個個都冇承擔嘅，我係攞住一個嘅太平門，攞住一個保險嘅時候，係 啦， 跟住先繼續建設香港，因為。 當時八九年嗰個嘅民運，跟住就係即係屠殺啦。然之後香港就驚八年之後就到我哋噶啦嘛。喺呢八年裏面，哇！如果全部冧曬，生意都唔使做，好多人係冇生計嘅，所以咪要攞住即係呢一個嘅保險，攞住個逃生門，就安心喺香港嗰度咧，繼續建設呢度嘅繁榮。咁跟住慢慢都係後來一路改變，就變成今日嘅局面同故事啦。但係我話同樣兩個畫面一對比起上嚟嘅時候，呢邊廂我哋嗰啲同代人去唱人哋國歌，翻到嚟飲酒食肉，稱兄道弟，大家仲係朋友。而嗰邊廂佢哋話唔認同中國嗰啲後生嗰啲，佢邊處有得去移民去抵輸啊？ 冇錯，我哋冇咁嘅機會，亦都 你哋唱人哋國歌，你知唔知咩意思啊？就係、如果真係兩邊打起仗上嚟，佢係效忠嗰邊嘅喎，你唔係效忠大中華嘅喎。 冇錯， 雖然你生意上好多來往啊，嗰啲我哋明啊。即係嗰陣，譬如離地嗰啲字眼咧，係咁樣出嚟噶嘛？即係可能係陳雲或者邊個講到啦。個個點解擺上口啊？因為佢哋看在眼裏，係好矛盾嘅。你哋講到自己咁有道義嚇，但係你哋嗰陣咧係揾退路嘅，其實係。而佢哋而家退路都冇，係嘛？跟住你仲鬧佢哋唔係人。咁呢啲咁嘅世代矛盾啊，咩剩嗰啲，咁就激起咗一種嘅嘢。所以開初嗰陣咧，唔係講緊八十年代初嗰啲前途談判，而係講緊。就是在八九年大家那些的抉擇，大家那些取捨，慢慢掉出来的时候发觉呢，连我自己都找不回，即是在这个的面书 Facebook 上高呢，有时自己碌都看不回嘛，不如将这些东西砌埋整个专业，搞搞下就变成了后来那些的故事了。 那我们看一看张的图片先，都很有意思，即是这件事即不是搞搞下那么简单，即是建制啦，讲下啦，这个呢当时有一个民意调查，大家都驚啦，當然如果經歷過九七嘅，真係曾經咧都好多人舉手嘅，即係我想英國繼續統治香港，係咪大部分嘅意願？ 其實係好多時係一啲即係好簡單嘅諗法，因為其實你想象得到就係香港好多人其實唔係一定喺香港出世 嘅， 游水落嚟又好咩都好啦，佢哋好驚三反五反啊，文革啊，睇住即係啲浮屍啊，又送啲糧油上去大陸啦、啊。喂，你真係好驚嘅，帶住嗰種記憶咧，佢哋就會覺得即係就算叫做開放係咪？嗱呢一張嘅報紙咧，其實就八一年嘅嗰陣咧，就係一個老牌嘅政黨咧，就叫做香港革新會，咁而家嘅人梗係唔知啦。但係喺八一年或者再早多十零廿年嗰陣咧，佢哋咧係差唔多啲選舉贏曬嘅。當時香港僅有嘅選舉就係市政局嘅選舉，係全香港一齊選嘅嚇。咁得幾個議席咧俾你選嘅啫。就呢啲人咧就去贏曬咁樣，佢哋係老牌政黨，就突然一出嚟咧就係話嗱，我哋有條橋，就不如將香港咧變成托管地，又點點點咁樣嗱，即係唔好即刻收翻嗱。嗱呢個信息有咩緊要咧？就係話我哋。不知道原來在八一年的時候其實沒有人知道會收回的。八一年的人的記憶是什麼呢？就是其實麥理浩港督，即係佢成日話八零年代嗰個前途談判就係嗰陣嚟嘅，就是上一任即係啱啱談判之前嗰個港督就係麥理浩啦，喺香港嗰度建設咗好多嘢㗎啦，就係佢上去北京就見鄧小平。跟住咧，其實咧秘密地咧，原來提到下香港，就因為個新界嘅租約嘅問題，呢個一陣間有時間再講啦。就觸動咗前途談判嗰種嘅氣氛。咁其實差唔多嗰啲時候咧，個個都啊，究竟鄧小平上場啊，會唔會點咧咁樣？然之後呢個已經突然一咧就將佢個議題個議程咧擺上嚟，將 agenda 擺上嚟，就話嗱，如果係咁嘅話，啊可唔可以咁樣去處理呢件事咧？唔好咁硬收翻定係咩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好似懶係中間落墨咁樣嘅嘢。咁呢個其實未做民調嘅，佢哋係去到跟住嗰年咧先做民調，就跟住嗰年大約四月到佢哋做個民調，然之後仲去埋英國，佢哋有啲朋友咧自由黨英國嘅自由黨嗰度有啲來往咁樣嘅，然之後先再有另外幾個民調咁樣。咁一陣間我哋可以再講多少少。 咁我哋下一張都可以睇下嘅，都有趣，亦都係一個正即係歷史正就嚟講到呢度啦。 呢、這個就係最大型嗰個民調啦，就係、其實咧仍然咧係我哋成日講話前途談判咧最開初第一個嘅正式叫做談判咧，今日嘅啲人會去承認嘅話咧，就應該係八二年九月嘅時候咧，呢、這個嘅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就去北京嗰度見鄧小平啦，跟住見趙紫陽啊咁樣，就大家即係各自表述完立場之後咧，係咁樣開始嘅。這個、呢個咧就喺嗰陣開始，即係九月之前嘅事啦。呢、這個就係大約係七月零啊八月咧，呢、這個報紙就八月左右咧就是、明報啊，咁佢咧就係、這個嘅香港觀察社就另一個壓力團體，當時叫做嚇，咁咧就 其實佢創辦人就有胡紅玉啊嗰啲啦，咁啊阿于品海都有嚇，好多鄭宇石乜都關佢事啊。咁嗰度成班人，你今日見到嗰啲民主咩人士嗰啲，有好多咧喺嗰度咧就已經開始做嘢。佢哋做一個最大型嘅民意調查，揾咗當時嘅市場研究調查 SRX 將我哋成日以前咧嗰陣賣廣告下架咩咩賣燒腦都係 SRX， 係佢係即係當時唯一一個比較有規模嘅調查，咁啊喺度做。當時咧就大約係差唔多八成到九成嘅人咧係唔想俾中國大陸收翻嘅，即係呢個係即係一個當時嘅記憶同埋當時嘅人喺調查入邊嘅表達咁樣啦。咁啊，即係佢另外仲問咗一紮關於政治嘅參與啊嗰啲嘢嘅，似乎佢哋都有自己嘅政治議程喺度。嗱，我且按下一樣嘢就係，其實佢哋後來咧，佢哋都帶住佢哋嘅調查啦，同埋佢哋嘅建議書咧，係掉俾英國啦，亦帶咗上北京嘅。 因為同埋鍾士元曾經有個回憶都寫過香港回歸歷程啦，就喺1982年就即係做呢一樣嘢咁啊，曾經做 過。佢就提及呢幾個嘅民意調查啦，咁就係講緊話，其實當時咧差唔多有七成去到九成嘅人咧係唔想收翻啊，即係佢哋咁叫嘅。即最好咧，就而家咁樣咧，叫有一個叫維持現狀，就維持翻俾繼續俾英國去統治。 但點解突然間後期慢慢又變成話支持民主回歸咧？ 嗱，所以都好笑嘅。即如果今日咧要考證翻所謂民主回歸嘅話咧，好多當年嘅參與者都話：嗱，其實咧就冇乜嘢嘅，我哋只係講下啫。當時係少數嚟嘅，冇人留意嘅。即嗱，譬如羅永生教授啦，黎則奮 Q 仔移咗民去啦，係嘛？ 翻咗加拿大啦。 當然他們說第一個始作俑者叫做民主回歸講法的人就叫曾樹基，其實後面整班人多數就是會點那些人，會點很多人不知道，有些人知道，樣就是民主黨的其中一個的合作的前身的合併的時候，他們參政就多數最出名的叫劉乃強，呵呵，都是一些今天你看到是全部是幫共產黨講話的人， 有些人或者都不見了 李華明，即大家心目中有些印象的叫做民主，但其實又感覺上又好似好即係好體諒呢個中共嘅人啦，咁樣嚇。 即係大交咗交。 係啦，咁就佢哋咧就係咁樣砌一啲咁嘅講法喺度啊。咁當時咧就係大致上咧，佢哋嗰啲講法咧係喺市面上咧唔流行嘅，因為正如即係之前所講咧，就係根本上大部分人係唔想收翻嘅。 啱啊。 咁但係即係奈何形勢咧，我諗香港人咧就有一種感覺咧，就係話，總之冇嘢做到，形勢係咁。 馬照跳。 即係或者係，既然冇得揀，因為另一個對比嘅民意調查咧，就係原啦，即係差唔多中英咧喺1984年嘅九月嘅陣咧就草簽咗個協議嘅，跟住就出一啲咁樣嘅白皮書俾大家。 我仲有啲相，你都可以睇下嘅。當時咧，佢哋都有真係嚇外國英國人。同埋咧，即係中國政府又係啦，我哋呢張好重要。 呢個就九月嗰陣啦，即係嗱呢件衫咧就即係戴著耳著，因為佢嗱有啲人咧會將呢張相咧就同1984年嗰張撈亂嘅， 冇錯。 咁即係佢著緊唔同嘅衫，1984年嗰件咧係再黑啲、隆重啲咁。呢件咧就係佢即係啱啱即係1982年啱啱佢收復咗福克蘭群島啊咩成啦，夾住嗰種嘅威風咧就走去見鄧小平，點知就俾鄧小平嚇親。即係嗰啲解密檔案，即係其實好多嗰啲媒體都有講啦。我呢個網頁其實多數就整理翻大家本來應該知嘅嘢嚟嘅。佢就講緊話嗱，如果你收翻嘅話，咁點算先？香港即係經濟又會唔掂啊？咁樣咁即係鄧小平即係大約嘅講法就係話唔緊要，我哋準備隨時執平貨噶啦。粗解放軍落嚟，跟住你哋啲嘢跌，我哋咪買啦咁樣。你撤退一拿咁樣。 新聞係以前係記得㗎，個 武力恐嚇，即係基本上係一種咁嘅情況。你睇佢兩個好似言談甚歡，其實背後咧就係有啲咁嘅張力喺住啊。即係呢個就係開初，即係所謂開局嘅前途談判咧，那個畫面喺度各自表述咗一啲嘢。戴卓爾就講，即係嗰三條嘅條約，即係關於香港即係簽訂嗰個條約係有效嘅咁樣。佢想用條約咧去 管住佢啦， 管住佢。咁但係其實呢樣嘢係好笑嘅。雖然咧中共咧係唔中意承認三條條約啊，但係最後去到聯合聲明都係一啲類似條約性質嘅嘢嚟㗎。而以至到成個國際社會佢哋都會覺得其實係簽緊約，以至到改變緊共產黨喺全世界嗰個形象。即係你諗下毛澤東或者咩成咁，跟住尼克遜嚟到 他哋對於共產黨仍然係充滿迷嘅，覺得係唔知點樣嘅。然之後你透過呢個條約，跟住香港好似穩定，有啲文明。中國同英國彷彿佢哋會俾條約所限制，或者係願意遵守條約嗰陣，可以同共產黨或者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做生意。呢樣嘢咧就去到後期嘅影響咧就開始出現啦。即係話主權而家表面上好似只係香港呢個小島鑄爾小島嘅事，但係對於全世界嚟講咧，就好重要啦。 因為咧香港死唔死就係呢樣嘢。係 啦，就中共有冇信用同佢做生意會點？嗱，呢個就全世界人都應該會留意嘅嘢啦。 係啦，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啦。好啦，呢個咧就後期啲啦。 係啦，呢個咧就啱啱佢訪。即係訪京之後咧，就跟住嗰啲嘅雜誌咧，又出一個民意調查啦。嗱，呢個民意調查同之前嗰個有咩分別呢？就係話其實佢參與嗰啲人咧，好多咧係以前啲大學生，可能中大或者港大嘅學生咧，一班嗰啲朋友，名裏邊咧應該有見到有梁美芬啊，見到有吳志森啦、Sam 叔啊，咩張嘉敏嘅名應該唔喺入邊，但其實佢哋後來就組成咗叫新香港學會啊，佢亦都訪京嘅，即係成班人咧試過係咁啊做好多嘢咧，係嘗試咧係參與個。这个调查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说他将一个当时坊间谣传是说类似是港人治港的方案最有可能的方案就摆落去这个问题里面去问一些人看他们的接受程度就好像帮紧共产党的某一些统战去试水温样。那后来你都知道新香港学会张嘉敏什么性他们后来继续参与就很多即他们以前是学运的人学联样跟着就参与很多是跟共产党有关的事筹委会推委会去一路即係有呢啲咁嘅背景喺度嘅，當然唔係全部個個係，但係咧呢一個嘅脈絡咧，呢啲人咧佢哋點解會收到呢啲料咧？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即係呢度冇機會睇到，但係背後就係共產黨嘅統戰，即係統戰嗰啲嘅學生啊、大學生啊，以至到譬如去到八三年嘅時候咧，八三年黑色嘅星期六啦，港元個幣值大跌啦，係嘛？前前後後嗰啲時候咧，香港人好有信心危機嗰陣咧。啲學生係出嚟咧鬧，佢哋就唔係鬧共產黨喎，佢係鬧兩局議員、英國政府先至係香港嘅信心危機嘅最大障礙。佢哋係幫咗共產黨做啦啦隊啲嘅，某程度佢哋唔係特登做，但係咧就變咗做一啲咁嘅嘢。呢啲嘅脈絡咧都會喺成個故事入邊咧，我哋即係有時唔冇留意到，但係值得去留意翻 咧。點解我今日要講呢啲咧？即係大家要知道，即係我哋香港唔會突然間爆出嚟，所有嘢咧就同呢啲中英聯合聲明非常重要。其實即係好多人咧唔睇，我去英國今次即係舊年啦。archive 我都特登揾翻呢啲嘢睇，因為其實咧影響深遠。你話如果呢個條約唔存在冇價值咧，香港咧就冇嘢講啊！真係唔使再講啦，咩都唔使再講。 今日嘅香港嘅古仔，即係我借一位嘅學者嘅講法咧，即係佢係哥倫比亞大學咧一個歷史學者叫做 Peter Hamilton 啦。咁其實佢就專研究咧，即係成個太平洋啊，或者係東亞嗰啲嘅商業網絡啊咁樣。咁佢點睇即係呢個香港嘅主權移交咧？佢就話好簡單，香港嘅主權移交，即係呢個差唔多係學術界嘅一啲嘅共識啊。呢個係不自愿嘅移交嚟嘅。咁嚟緊應該有幅相係好似 仲有咧，係啦，我冇錯，有幾個人都想。去嘅，即系钟士元啊、邓连宇啊，咁但系本来有三只脚噶嘛，变咗 系啊系啦， 香港冇咗只脚啦。 系啦，即系其实咧呢个好有趣嗱，呢个咧应该系个记者会咧，佢哋就讲咧差唔多话，喂香港情况好危急啊，唔出声唔得噶啦吓。嗰阵差唔多系八四年嘅事啊，因为你知道如果八四年如果有个时序咧，大家会留意啦。八四年差唔多四月。中咁上下咧，就呢個英國當時嘅外相啦，即係何為咧，就嚟咗香港，即係佢係訪京跟住嚟香港，就宣布咧，即係佢哋都係唔會咧同香港有權威性聯繫，即係會撤出啦，即係準備係， 冇錯， 即係個談判未有結果，但係大家都知道原來咧大約個結局咧都係遲早都要俾中國收 翻。仲有 passport 嗰件事件咧，其實應該都知道有啲人香港咧就大家又爭取話我要有英國嘅護照咁。 係啦，即係佢哋就會覺得嗱，你冇居留權咧，你就即係冇得搞噶啦嘛，係咪？成件事就驚你成。班人湧曬去英國， 係啦，冇錯， 即係有一種咁樣嘅張力喺處。咁大致上咧就係講緊話冇得，即係香港咧係冇得出聲。去到緊急嘅時候要出聲啦。當時咧信報嘅林恆子其實佢有本書係幾有趣嘅《香港前途嘅問題與設想》咁上下嘅書嚇。咁將佢咧喺八。即係唔係八零年，應該七幾年差唔多係七六啊咁上下，差唔多係毛澤東逝世嗰時候咧，一路留低關於即係香港前途嘅寫評咧，係結集成書。佢有啲嘢講得幾重嘅，喺嗰個時間咧，八四年初嗰陣咧，佢就話：喂，好似情況咧都好幾危急啊！你哋兩局議員仲喺度左拉右拉，係嘛？佢哋成日要保密啦，唔講得嘢啊嘛。你哋應該一齊集體請辭，就即係用民意咧去脅迫佢哋咧，將啲嘢公開，點樣咧能夠可以攞到一個更加好嘅談判嘅籌碼咁樣。 咁但 香港人當時冇乜反應嘅，你要搞清楚。 連呢啲著曬西裝啊，即係今日嘅精英，即係佢哋好勁㗎啦。呢啲人 當然啦， 都唔制嚇。佢哋最尾咧，只係爭取到一樣叫做羅寶動議嘅嘢啊嘛，就喺三月嘅時候咧，那個動議咧好得意嘅，就係話以後有乜嘢嘢嘅提議咧，就俾我哋喺立法會傾下，傾下咁解，傾完你係冇得否決嘅，其實係今日嘅立法會都有啲類似嘅，但係當時叫立法局啦，即係全部咧只係咧爭取到出一出聲。去到差唔多七月咧，佢就嚟簽訂呢個草簽嗰陣咧，嗰陣拗嘅嘢只係講緊香港人有冇信心危機。好慘，呢三個人即係鄧連如嚇，即係李國偉同埋鍾士元一齊上北京嗰度見鄧小平，就淨係拗香港人有冇信心危機啫。連呢樣嘢都冇得講，啊，真係。 咁最後一張咧，你真係大家都悲劇啦。 嚇，呢個我特登話一定要出嘅呢一張相啊，呢個就係當時嘅一啲新聞周刊咧，佢去到差唔多93年左右咧就停刊咗啦。百姓半月刊當時係胡谷仁先 生。嗱，啲好重要啊！百姓可能大家要真係翻嚟睇下，當年咧。是很重要的。 很多重要的新聞啊分析啊差不多或者很多的記者前輩其實都是百姓要做 過的。是啦没 错。啲深度的算是比較深度 的報導啦。而这個標題很有趣的他讲什么他说港督不能夠代表香港去談判。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實就是所謂三腳凳的問題。即是香港的前途呢就由即是这 个 中國和英國兩方去傾出来的。香港没有代表的。港督说我即是港督是對住啲記者話嗱，我咪就係香港嘅代表咧，跟住共產黨就鬧啦，你邊算係香港嘅代表啊？乜剩啊咁樣？喺周南嘅回憶錄就咁講，佢話嗱，而家你哋玩呢啲三腳凳，其實係民意牌，其實係即係喺度玩我嘅啫。港督就話代表香港，跟住你英國人又話代表英國，咁每一次三個人投票咪二對一咯，你哋贏曬咯，乜剩啊咁樣嚇？當時就有一個咁嘅情況喺度，香港人冇聲音，甚至乎咧當時有個叫做當係港督嘅私人新聞秘書叫曹廣榮啊，佢就後屘就過咗身啦。咁即係佢係退休高官，當時都佢去。幫手即係做港督嘅私人新聞秘書，可能幫手輕輕翻譯一下，得唔得啊？有正式翻譯嘅，咁佢多個人唔俾佢入境，直頭咧香港人係冇機會參與乜仔嘅，成件事就閂曬門，你哋自己傾啦咁樣。咁我就嗰陣咧諗起咧，羅大佑有首歌啦， 係冇錯， 就叫做《亞細亞的孤兒》嚇，即係冇人同你玩公平嘅遊戲嚇，即係你啲玩具啊，你啲成咧就俾人分嘅。 你要講咩叫亞細亞嘅孤兒？因為有啲人就唔係好識呢個背景，對唔住。 呢首歌咧就係即係都係80年代嘅上半葉嘅事啦。咁佢本來唔係講喺香港，佢係講喺台灣嘅，即係咁特別係你知道喺台灣嗰個歷史。入邊咧，佢哋喺72年咧，就係共產黨入咗去呢一個嘅聯合國啦。佢哋喺即係美國，即係嗰個嘅聯繫啊，或者佢喺國際上嗰個代表越嚟越少啦。佢哋成個亞洲嘅呢啲嘅唔同呢啲國家咧，一路都喺呢一種嘅威脅或者喺即係一種冇自主嘅底下咧，佢哋係俾人侵佔，俾人去控制或者成。咁類似呢一種感覺咧，原來喺睇翻自己香港前途談判咧，我哋成日可能西人或者外國人咧，佢哋資助香港好得意，我自己係即係賴開一筆啦，耶教即係有啲機構啦，咁啊攞人哋啲資助嘅，咁好多嗰啲資助咧，去到90年代或者打後咧，佢哋都唔願意咧再擺啲錢喺香港嘅 project 喺度，即係香港你譬如做扶貧或者做咩都好啦，越嚟越少擺錢喺度。但如果你話我透過香港咧做一啲中國大陸嘅事工嘅話咧， 佢哋 就肯做。似乎咧喺西人嘅眼中咧，佢哋會覺得嗱落後啲、有需要啲就係中國大陸嚇。香港已經係比較發達同埋比較先進，但係好得意嘅呢一種嘅眼光咧，去到今日再睇翻咧，我哋就發覺原來成個亞洲好多地方佢哋話啊，即係獨立啦、自主啦、非殖民化啦，即係成個歷史入邊佢哋有即係菲律賓啊、唔同嘅南韓啊或者唔同嘅地方，佢哋爭取自己嘅自主嘅時候咧，香港係冇呢個聲音嘅。而香港就咁嘅過程入邊過咗啦，啲人見到以為香港好繁榮啦。好有錢啦，但係原來成件事入邊咧，香港人自己嘅聲音冇咗。原來喺成個亞洲入邊咧，我哋先係最冇聲出嗰班人嚟嘅。即係如果用翻14年或者打後嗰種嘅感覺去睇翻呢段歷史嘅話咧，就會有呢一種強烈嘅感覺。 你過來人啦，你真係經歷到呢個階段，你即係點樣回憶翻呢件事？點解你覺得啊好慚愧咧？如果香港當年已經啲人醒覺，可能今日局面唔係咁啦，或者係雨傘發生嘅年代唔係喺今年2014嘅話，即係唔係今年，即係2014發生嘅話，可能好唔同成件事。 其實即係如果點講咧，歷史就當然沒有如果啦。但係我哋作為一般常人，我哋即係成日睇翻件事，點解會咁嬲或者係咁有情感咧？就係話，喂。 嘢講咗嗰啲嘢條約嚟嘅，唔算數。咁佢其實佢歧視幾時先係開始走數嘅咧？幾時係講嗰啲嘢唔算數嘅咧？當初發生咩事？點解大家都即係用翻後生仔嘅角度就係話，點解大家都咁順攤可以俾佢接收嘅？你唔知佢係點嘅咩？你哋仲要見過曬大饑荒係咪？見過曬三反五反大躍進，見過好多呢啲嘢嘅喎，係咪？跟住就信佢會進步喎，跟住就會發生到今日咁嘅情況喎。點解會咁噶？你哋好似當冇事咁嘅，跟住仲要嗱，佢即係好戲劇性嘅畫面，就頭先一開始講啦，就八九年嗰、那個即係六四屠殺啦。跟住其實香港咧係曾經發動過咧三罷嘅，即係罷工、罷市、罷課嘅。不過就截停咗嚇，咁佢哋咧就會咧，即係如果用最戲劇性嘅形容啦，嗱呢個唔係一個歷史嘅判斷嚟嘅，就係、是、咦邊個殺停嘅？咪就係司徒華咯，佢回憶錄入邊，佢就係講話啱啱之前嗰晚喺油麻地旺角有人搞事，嚇唔知可能係間諜嚟嘅。鄧蓮如打電話俾佢，警察嘅情報有人嚟呢度，香港係好和平嘅示威嘅地方嚟噶嘛，咁樣搞一搞可能會亂曬噶嘛。咁咧就將佢咧就截停咁就係咁上下。咁其實咧話就話截停，其實都好多人自發悼念啊，自發甚至乎中資嗰啲嘅百貨公司咧都停曬。但係甚至乎咧當時黎則粉啦又爆料啦，即係阿 Q 仔就話嗱嗰陣咧梁錦松啊邊個嗰啲咧就即係陳文雄嗰啲咧就建議擠提嘅擠提中資嘅銀行。 冇錯，聽過呢個話啦，真係有人排隊嘅當年。 係啊，即係當時咧係個民情啊咩成咧有啲人登廣告啦，我有啲呢度有啲記錄啦，甚至乎有啲廣告係有梁美芬個名喺度咧，就係呢個政權信唔過噶，要同佢割席啊，甚至乎係香港要爭取獨立啊咁上啊。當時嘅氣氛咧，而共產黨即係後屘聽翻咧，譬如有啲訪問，譬如曾鈺成嗰啲，鄧小平都驚，究竟佢真係會唔會英國會唔會交翻即係香港俾我哋㗎？呢樣嗰樣啊，因為其實仲有一個重要嘅經濟背景，唔好似連住講，即係好似比較即係個氣氛好啲。那個經濟背景就係西方國家制裁呢個中共嘅，即係至少佢姿態上要咁做嘅。最開初嗰一年半載。咁但係當然你會知道喺嗰啲時候都仍然有香港嘅富豪咧上去同佢哋握手啊咁樣啦，然之後後來咧就克林頓上場就爭取最惠國待遇，一路延續到而家咧，啲民主派嘅人士甚至乎咧都叫話：，誒唔好即係截停呢個最惠國待遇啊！你要咧透過經濟嘅方法咧去令佢開放啊，諸如此類。即係當然背後佢哋仲有啲。可能是商家的利益，香港都跟他生意有关的嘛。但是用这个画面去望返，即是喂有没有得，即是历史有没有如果的话，本来最大机会那个的反抗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香港人终于发觉你想着就住、啊、即是待住先，或者是怎样去接受他来接收你嘛。原来是会出事的，原来这么残暴的。 其实当年都知道了，不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走呢？ 是吧， 大家都知噶， 咁就嗰个可能系其中一个最大嘅机会或者蚀机嚟嘅，不过冇咗。即系呢啲你睇翻咧，你就会觉得，咦？点解要睇历史咧？其中一样，即系当然我哋唔系好学术啦，但系呢啲其实本来应该系我哋嘅集体记忆嚟嘅。甚至乎，如果我哋话今日我哋调气唔顺，唔忿气要抗议，或者系要保存自己咩自主空间，各种嘅政治嘅选择都好啦，你要问。當日我哋錯失過啲乜，或者喺談判就肯定係最重要其中一個咧，就話講數嘅時候，你點樣去蝕咗俾人？呢啲要知道啊嘛！我哋香港人乜嘢係自己嘅聲音？如果你唔諗住自己想點嘅話咧，跟住有啲人就會出嚟代表你噶啦。共產黨話代表你，英國人話代表你，甚至乎嗰啲做完民意調查就夾住呢個就係香港民意啦。跟住佢哋就嗱，即係香港觀察社嗰啲就係咁啦。明明其實大部分人咧唔想俾中國接收嘅，跟住佢有句嘢解釋咧，佢就話其實咧佢哋就係驚呢啲制度亂嘅啫，只要制度好嘅話都得。呢句嘢喺民權入邊冇嘅，但係佢哋就加 咗嗰句説話啦，即係馬照即係馬照跑，冇照跳。嗰樣嘢啦，係 你哋啲聲音，佢哋幫你做完調查之後，原來佢係代表咗你拎去賣嘅，分分鐘係今日仍然可以係咁噶。即係2014年所揭示嘅就係所謂2047問題啦。當然我哋覺得最穩笨就係去，甚至乎去到2016年嗰個嘅立法會選舉，啲人都仲話2047唔係問題，一個個都知係問題啦。 唔使2047嘅啦，我 諗係啦，唔使啦。但係個明顯嗰個因為關乎到個租約嘅問題咧，亦都係關乎到地價嗰啲咁嘅嘢啊嘛。 咁呢個就係當初前途談判所勾起嘅嘢，成個大局包括埋生意，包括埋各個人嘅參與，香港人點樣為到自己嘅利益去出一句聲？你知唔知自己嘅利益喺邊先？過去俾人呃咗啲嘢，今日係咪繼續俾人呃先？我哋成日嗰啲話計街市數啊，計咩成 咧？其實我哋而家最擔心就係第二次前途問題啫嘛。 咪就係咯。但係好得意嘅香港人，你落去旺角，你落去街市嗰度，個個講數係咪啊？嗰啲咁嘅濕聲數咧，就個個好精明、眉精眼企嘅，唔會俾你呃嘅。但係去到最大件事嗰啲嘢咧，原來大家咧係哇冇自主嘅，即係直頭係你冇個意識添，唔好講話人哋嗰啲害你啦，自己唔爭氣呢、這個就攞命啊嘛！ 係啊，咁同埋呢個講點樣，我哋要討論就係，其實一路有好多影響就包括之後2009至2010嘅即係反高鐵啦，呢件事係好重要。其實大家開始咧對社會意識增強咗，跟住之後咧就雨傘運動啦，甚至而家咧真係點講咧？譬如即係議員 DQ 啊、人大釋法啦，究竟呢本嘢基本法，即係中英聯合聲明嗰個法律嘅效用有幾多咧？如果大家都唔需要嘅話，其實都唔需要咩一國兩制啦。我哋已經香港真係。完全投降曬噶啦，咁我哋下一節應該翻嚟咧，就真係會講下呢一樣嘢，甚至我哋點解咧上一代同現代今時今日呢一代嗰個矛盾衝突咁大，而我哋攞咗好多其實嗰啲機會，大家又唔會認嘅， 係 所以呢個矛盾咧就係好滑稽嘅，其實 冇錯冇錯， 好諷刺嘅。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就會再繼續講翻呢啲問題，好嘛？ 好啊， 嗯。 人民超市春日優惠。即日起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买恒河咖喱屋的印度咖喱酱，即送流心芝士猪扒一块，每块200克，人心鸡汤39元一罐，雪浓汤一包超底价28元，韩牛汉堡两件60元，还有最新推出产品恒河咖喱屋咖喱鱼蛋一包8粒，野味又方便，都是卖15元咋。美国厚切西冷12盎司一块33元，巴西春鸡15元一只，炸蟹钳一盒20元，粉葛茯苓猪展汤750毫升一包68元，买满300元仲送传统风味蛇羹一包，足够两个人食。想知更多特价货品，立即登入 www.25686811.com 睇下啦。